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無論教育局是否想推行普通話教學、滅絕粵語 你的網誌 是否要錯別字? 被人踢爆,精準的準 應該準確的準,他寫不準進入的準,即是沒有了十字 這些被考證的人考證,誰叫你的電腦字,殘體和正體撈亂用 這是你們說的,刀削面,那個面,那塊面,那個面 難怪人家BBC寫The Year of the Horse,紀旅年 他也是學你而已 叫一陰兩字,撈亂來洗,乾隆、乾隆變乾隆 范徐麗泰的范變毛范的范 BBC為何不可以將horse 同音隨便變成horse 變成做雞呢? 馬年變雞年 還要賤那隻雞,horse 不是prostitute 不止最cheap那隻 他又不只是錯了準字,他連支援寫了支持 算了,這些我可能有了解 幸好,如果被梁振英作風,老虎不認錯 撐到行,趁著他現在放年假,我們知道代理特首就是林鄭月娥這些 知錯能改善莫大難，難怪之得，因為教育局未開工 但被人一打,立即道歉 所以這證明林鄭得人心也有道理,也有原因 你錯的就要改,這些 沒有約定俗成 梁振英就撐,年輕又說約定俗成 老母西叫一下都約定俗成 你又說他粗糙,可不可以約定俗成 草泥馬也不可以用普通話讀出來 這些亂搬龍門,騙不到人 說回廣東話,這叫廣州方言 是不是叫方言呢? 是可以說有不同的看法他不是一般的方言他是中原正音這就是內地廣東話或研究領南的文化首席他現在在這本書中說我們香港持有的兩文三語正話你就是說中英文、英語、粵語和普通話他說我們三文兩文三語是中英文即是兩文三語是英語、粵語和漢語 老實說,漢語不等同普通話,漢語即是所有我們中文所說的中文都可以是。如果你說兩文三語的三語指英語、粵語、漢語,那即是粵語不是漢語? 即是廣東人不是漢語?這個是誰寫的,我現在都要研究。 粵語不是漢語,那就糟糕了。 即是粵語和漢語是獨立於漢之外。 這本《東讀》這本《東讀》這個《尖》是《尖白樂》的大佬這個是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的這個也不是流的怎麼會漢語因為你在大學出新書都要驗屍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文的東西更加尤其是你出語 人？咁系咩人？ 咁你又唔可以咁样睇，咁唔系绝对你唔可以咁样。 大国人啊！ 咁譬如嗱，如果咁样你咁样讲法，你如果你系 重庆大厦， 你汉语你变咗普通话，咁你有你个逻辑系点样咧？咁你个普通话 我們跟粵語又分開兩個當作普通話即是 universal 或者 standardized Chinese 有名以前的 Mandarin Mandarin是什麼呢 Mandarin其實是清朝來的 是清華來的為什麼你的清華等於是國語呢 其實你是北京話以前是北京現在是北京 所以大陸做很喜歡叫幾十年他就改了人家叫幾十年匪冷脆他就改做佛羅倫斯諸如此類門地可又改了不知道他叫什麼我們香港和蒙特利爾我們叫蒙地可雪梨他就改做雪梨他這是一種權力我說不是 我說要另外這樣叫,所以你要跟我,那種是一種很細緻的權力欲 在英國的時候,你在英國讀書 如果人們問你,懂不懂得說中文,懂不懂得說 Can you speak Chinese 還是speak Mandarin 呢? 我一向都說Cantonese 我的native tongue is fortunately,很幸運 是Cantonese 為什麼? 因為Cantonese是一個很rich的language 我說,身為一個華人,如果你的母語是粵語 我覺得是一種上帝的眷顧 因為你在粵語方言裏面,你當它是方言 你學到很多東西,包括2000多年前的中原古音 以及很多不同的習慣古文化、風俗、習俗 而且粵語有粵語那種抵死招職的幽默感 這些是其他話沒有的 而且你用粵語去想事,在華人裏面是腦筋轉數海 我可以說是最快的那些 所以廣東人,尤其是潮州人 做生意,廣東人做生意是否厲害 在南洋、金山那些 去到泰國都可以 可以,寧波都可以,蘇至上海都可以 但上海都下來,1949年來香港20年被廣東人收皮 你可不可以發揚光大,你不可以 因為寧波人上海,他做生意那種腦筋不是沒有 但他始終都是保守,沒有廣東人 那種靈活 為何廣東人靈活,就是廣東方言靈活 不是方言,是廣東話 你又說什麼言? 我當它叫方言,暫時我承認是方言 不能承認 譬如有一個書叫湯珠燈,北方話又沒有 三個字夠全神 堅定流,說了 你用普通話來說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還是假的?6個字 廣東話三個字,堅定流 我們三個叫四眼仔 普通話怎麼說? 四眼仔那個戴眼睛的戴眼睛的跟四眼仔差很遠 廣東話之形象化,活潑 都是大陸其他方言也好 官話也好,不能比較 唐英年說調調揈都有點用普通話又是很難入到很難沒有還有廣東話不要說什麼了不要說調調揈這些疊子半上不落白雪雪黑媽媽紅卜卜黃當當黃金金 青BB 我不知為何青BB,是否BB是青 青BB 我聽到小孩子吹,那些警察,BBB的銀色,為何BB是青 我真的沒聽過 那是中文,古漢語是青BB 碧水寒山奪命金的碧血劍的碧 其實粵語是全 99.99%全部有出處 是有的不過後來你自己的舊字流失了用另一個字來取代給一個字叫春春字有很多種寫法就是指男性生殖器 那個春字怎麼寫,不是現在春夏秋冬,你看報紙那個春字 那個是血字邊,一個是盡,即是英俊的右手邊 不要站人邊 血和殉字的右边加上就叫春 所以这个春是一滴精一滴血 所以是有一个古字,你查国语普通话查不看这个字 所以阴郎叫春代,言之成理 郎就是代,春就是生殖器 成秋野就为之春代 这一点都不是粗口,而是古雅到不得了的中原正音 以前的阿婆也说过,我听过阿婆说过 我六几年的时候 这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你这个古汉字是有的 原来我们广东人更厉害在 除了古汉字之外 如果他真的要说这件事,而不懂这只字 他会自己自制一只字,叫未成玉 你听过没有,有个春字 他的春字写未来的未,即是没有的未 隔壁是成功的成,然後下面是一個我們的肉,一塊塊肉的肉。原來你的人是未成肉的東西,就叫春。所以雞春這麼密,都不出蛋。這個也很厲害,我們除了一隻字之外,我們的廣東話裡面都很多這些諺語,即是雞春這麼密都不出蛋,雞春這麼密都不出仔。 咁呢啲呢係有哲學嘅成分喺度㗎嘛,咁呢啲又係我哋嘅文化嚟㗎嘛,咁如果你一下子你就全部唔准喺學校教呢啲唔準啲細仔識呢啲嘢呢,將來呢班咁下一代就冇曬呢種文化。 所以呢個廣東話係同中原嗰度同源嘅。不過後來你中原整多隻普通話出嚟一個惡子奪珠,呢個即係等於呢 耶教和伊斯蘭教,阿拉和耶和華都是同一個老爸 接著一個我就是耶穌,現在穆罕默德逼我耶穌說我邊緣化 有沒有這樣的道理,這場就變成聖戰 不是,他們當時清朝的時候 你在佔奪耶路撒冷 那就不要說,耶路撒冷我有份 國王說事,皇帝說要你們全部人跟我說這種不平話 那就沒有 雍正皇帝做清朝皇帝,沒有取締,或者叫廣東那裡沒有聖旨下來叫你說回,他是官話,那些官話就他有官的說,你們受彩不用一定要考上北京電視做官的,是官方的意思,是官定的意思,不是要做官才說,官定你可以這樣說。 你官話和粵語,當作是方言,並存 我們不是方言,我們是白話 更加惡俗,因為我們看這些資料就知道廣東話根本是很典雅的文字 古漢語,反而我們都說過,譬如要搞好、上馬 這些字眼其實不是我們廣東話用開的字眼 還有用搞字,根本不正經 跟我們廣東話說撈東西一樣,都是一些不是一個 低下層或是不讀書,廣東話沒有那麼說,你不通你說去政府裏面的文書或者是一些施政報告或者他們的字眼就用這些東西,他經常說方方面面都已經想死了,網絡893都說,多少天下事,進赴蕭譚宗,光明頂,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所以粵語是很值得研究,因為它是一個文化寶庫,它是一個化石庫,裡面看得到兩千多年 中国的文化由中原南迁两次大迁徙，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我们的广东话，这十几年给我的感受更加强，就是回归之后我们更加要保护我们的粤语。 因为粤语包含了或者里面蕴藏了很多我们最典雅的文字、最古雅的文风，或者有我们民族的东西，例如刚才你说的春字，甚至是我们说的系字、体字，全部这些都是只有我们广东话有的。 這些餘果剩下，不只是廣東話剩下還保留，剩下還有，本來他也有的，宋朝之後上面說的話也有，但後來沒有了。 但在這十幾年裏面，如果再是這樣顛倒是非、亂說無謂，扼殺了我們中國文化，這是一個大破壞或者大遷滅。他說你說這些不是中國人，他說你說這些話，你是搞 獨立還是什麼？他們現在就是很害怕分離主義，很害怕我們會獨立於廣州而存在。如果你說語言，他們不只是害怕你香港，害怕你每一個地方，例如四川話又自成一國，他就全部都很害怕。這兩種我們一定要保護，因為原來這兩種網上全部取締，不如取締蘇州、平潭、天津、大鼓、余劇、河南戲，歌仔戲，不如取締了。為什麼他們不敢搞福建話？因為他還有台灣還沒回來。 現在連台灣也賣，大哥他就照反，現在連台灣也賣，大哥他就照反，現在連台灣也賣，連閩南語都開始沒落了，你不要說，譬如上海話，現在已經上海小孩不懂說上海話了，所以一樣滅絕的，慘啊，真是慘啊。你說滅絕，剛剛現在這兩天在網上流傳一個很好的說法，就是希特拉說的，他說要你遷滅一個民族，就先遷滅他的語言，你要遷滅這個語言，就先遷滅他的教育。 這個民族就是玩蛋的了，不刻劍做的，所以我們現在為何要捍衛或者要說這麼多要希望我教育，不要再做這麼蠢頓的事，不要做這麼愚蠢的事，就應該你吳克劍，你是不是想做希特拉所說的，你害我們的廣東文化，害我們的中原文化，害我們的古漢語呢？ 這件事如果你不知道由頭到尾，你傻下傻下你不知道，今晚你聽完光明頂之後你清醒行不行？不會的，他有叫你問曾德成。 曾德成有年青， 曾德成清楚一點，他要走， 曾德成是不是又是個陣味，他又是聽爺說，這些我們才擔心，如果你全部都只問曾德成，更可怕。 我想由學校開始，因為現在學校是自願的，沒有吳克劍沒有找一支槍，自什麼願？現在的小學校長更害怕，有人吹風，有很多水射下來，你肯搞普通話教學，這些校長本身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你只是母語教育，至少就扮代表，是真的。 真的好啊，都是要這樣。所以他就要聽我們今晚這個節目，等他知道，不會沒用，做得多少得多少。如果不是，我們全部，我們現在這班人又很多報紙，你們這班人又說這幾天沒有內地客人來香港，整條街又靜了，又舒服了，我落親街，你去到哪裡全部都在說普通話。 我们中国真是很卑，我们全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很卑，我们居然将我们的国语不是叫做国语，是叫做普通话，是一国官方语言，语言为什么不是叫国语？一个国家 确立了那种语言是居然叫做普通话，不是叫做国语，你说多卑？这个字他不是很喜欢，因为以前民国的时候 佢叫國話，你知唔知大陸唔係叫國，叫中國話嘅，係啊，係嘛？同埋民國時叫國學，大陸冇叫國學嘅， 冇嘅， 因為佢做漢，叫咩？漢大陸呢個民國時候叫國文，佢叫漢語嘅，係 咯。 他的漢語全部沒有國的，他將國字去了，他沒有國軍的，他叫人民解放軍，他沒有說國惡，他沒有的，國軍就是敵人，殲滅對象，所以這個國字是敏感的。 中華人民共什麼？我不知道，這些你問他。很可悲的，只有在台灣有國語，我們沒有。 11點光明頂再會。